怎么样，有没有一下子回到《指环王》这部影片当中的情景呢？下面这首也是一部雄伟壮观的电影的插曲，来自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不仅电影本身剧情宏大，而且呢配乐也是下足了功夫。其实啊，说到这个精灵王子，他背后的这个音乐，他确实是有故事在里面的。那个时候啊，红极一时的两位女歌手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敦，他们两个呀，在美国呢都是数一数二的歌手啊。但是据说这两个人关系是很紧张的哈。但是呢，就是有埃及王子这样的一个机会，居然能够找到他们两个一起来演唱。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埃及王子》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经典程度呢，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影视歌曲当中了。放眼世界流行音乐的舞台，这首歌曲依然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他们都是相当厉害的女歌手了。那下面的这首原声啊，也不简单，来自英国女歌手达斯蒂。也许有很多人呢曾经比较过达斯蒂和惠特尼·休斯顿，认为两个人颇有相似之处。在经典的电影《两杆大烟枪》当中，就选用了她的歌曲作为配乐，在电影当中的舞蹈片段非常的怀旧复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下面我们将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是女歌手 R.E.S 的奇迹和火车乐队的真命天女。这两首歌分别是电影《曼哈顿女佣》和电影《文森特要看海》的插曲，两部电影都是清新的剧情片。这两首歌呢，也是节奏轻快的经典原声。《曼哈顿女佣》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纽约社会里灰姑娘一般的梦幻爱情故事，而《文森特要看海》讲述的就是在疗养所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看海的故事。 whenever you're walking with me. And I feel like swirling and dancing whenever you're walking with me. You feel like a river when I touch you, when I pluck your body like a string. When I start dancing beside you, it makes me want to sing. Baby.

变成重复的舞曲。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蓝色大门》当中的插曲。影片讲述了高中生孟克柔还有林月珍以及张世豪之间的懵懂的爱情以及成长的故事。桂纶镁在《蓝色大门》当中扮演的小柔是一个短发阳光的少女，对青春期有着懵懂的抗拒。下面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女主角也叫小柔。张艾嘉导演的《心动》讲述了浩君和小柔恋爱后分开，十多年来呢，两个人兜兜转转，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的故事。电影选择了林小培的《心动》作为插曲。台湾的青春电影独具视角，影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改编自九把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柯景腾和沈佳宜之间令人唏嘘的爱情的故事。两位主演呢也是红极一时，不过他们之后的发展却各不相同。影片的主题曲《那些年》随着电影的热播传唱至今，还顺便带红了原唱者胡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大鱼》，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当中的插曲，被周深唱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当然，这部动画片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上乘之作，优美的画面、凄美的剧情都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观众。那说到国产的动画电影呢，我想应该很多人都记得《宝莲灯》，对不对？这算是儿时看过的第一部动画电影了啊。当年呢，这部影片的原声阵容呢也是相当的强大，刘欢、李玟、张信哲呢都是响当当的歌手啊，他们三个给这部动画电影唱的插曲到现在听起来都毫不逊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力。两个

生命中